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风依然强劲，风寒效应明显，大风蓝色预警还在继续中，风大天寒，空气干燥，流感高发，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山区北风比较大，阵风明显，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近地面北风风力强劲， PM10 浓度升高，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1到0下8摄氏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今天虽然光照充足，空气清新，但是天气寒冷，北风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格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在这周呢，每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您展播2017年的12月11号12号在民族宫大剧院举行的第5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我们将选播其中的精彩作品。应该说是名家名段新人新秀汇集，尤其是年轻的演员充满了活力。那么这个活动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举办的。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剧场当中的实况。下面要为您表演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马军、盛伟。我们请出主持人王小磊。 啊，我们天津卫这相声也很厉害是吧？这一对相声演员呢，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就是他们呢在天津，大家知道天津这相声自成一派，而且呢，这个他是以讽刺见长，而且非常的火爆。现在天津每年都有一届这个天津相声节，可以说也是广大的相声爱好者，包括我们相声界内部的这样的一场饕餮的盛宴。而且我本身特别特别喜欢他们，就是他们只要电视上播他们的节目，我就调台，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就是只要就是电视上要播他们的节目，我就调台到那个频道去看他们的相声。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马军、盛伟。 谢谢您珍贵的掌声， 谢谢您， 谢谢您。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对， 我叫马军， 我叫盛伟。 啊，我这个名字很简单。 嗯。 啊，马踏飞燕的马，统带千军的统。 马桶。艺名叫坐便器。坐老师。

不是我拦你，俗语还用学吗？ 好嘛，这俗语太重要了、啊、这是咱们老祖宗千百年留下来智慧的语言，就说您社会发展再快速仍然能用啊。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社会现在进步这么快，过去那个俗语放到现在不适用了。 它诠释的是一个道理，怎么不用啊？ 谁用啊？哎，您就拿我来说吧，我就不说俗语，打我嘴里就没说出来过俗语。 人家都说你不说， 那哪句能用啊？ 我随便说一句， 你说。 嗯，哎，常用的有这么一句。 哪句？ 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什么意思？ 就说你有再好的手艺，没有原材料什么也做不成，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现在得说巧媳妇能做无米之炊。 你都没有原材料你怎么做？ 叫外卖啊，对吧？啊，就非得做吗？那现在外卖多便宜，哎，方便，叫外卖花点钱不就完了吗？ 你这是个孤证。 怎么叫孤证呢？ 你再听这句， 你说， 说不经冬寒不知春暖。 买空调啊，那非得冻着，花点钱不解决了吗？ 好，你听这句， 嗯， 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花点钱呗。 你怎么老花钱呢？ 哎呀，还这有钱能使鬼。 这句就是俗语 啊。 他可说了，他不说俗语 啊。 你说没说？ 对对对对啊， 嗯， 对对，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钢铁侠推得快。 成心矫情， 就是这样嘛。 你听这句， 你说， 说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你说什么？ 出多少汗吃多少饭。 哎呦，查查吧。 啊， 糖尿病。 我不教你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马军、盛伟带来的《不容忽视》，这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精彩实况。那么这场实况呢，先听到这儿，下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珍贵的老录音《忘词儿》，表演者是两位北京的相声老前辈丁玉鹏、胡仲仁。 你看这个说相声啊，就是要以笑为主。 对， 但是有一样， 嗯， 怕什么呢？ 啊， 就怕忘。 这可保不齐。 您别忘了这句话。 嗯。 惯骑马，惯蝶交。 是啊。 哎，你看这演员在台上说的时候， 嗯， 就怕说什么呀？ 嗯、 就像菜单子一类的段子。 哦。 站那儿说的挺好，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凉肉，香肠，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翅点，卤牲口。 嗯， 坏了， 什么意思？ 忘了 哟。 你说你要忘了，你说你要是你搁在这儿 啊， 出门关上，别说怎么了， 这不像话， 对不对呀？哎，所以您一听忘了。 哎， 你要说我们两个人 啊， 比年轻的有经验。 对， 即使说忘了，您听不出来。 是啊， 那是啊。 哦， 这里有窍门啊。 还有窍门？ 说着说，您比如说吧、啊，我说忘了 啊。 哎，我冲他这么来。 这意思是？ 我忘了你说。 哦， 他接过来就说， 我接着说， 大家听得出来吗？ 哎，听不出来， 是不是？ 哎，说着说我要忘了呢， 那也不要紧的呀。 嗯， 你再冲我回冲嘴啊。 嗯， 哎，接过来我再说， 哎， 大家听得出来吗？ 听不出来， 是不是？ 哎，咱俩要全忘了呢？ 哎，什么？ 全忘了？ 全，咱俩全忘了 啊！ 全忘了也不要紧的呀， 那怎么办？ 咱们冲着大家对努嘴儿， 好嘛！ 我们俩这不是说相声， 这是 抽歪嘴风能， 那好嘛！ 这是笑谈， 哎， 因为怎么？因为演员，特别是我们说相声的，必须要多看书，词汇得丰富。 对， 即使忘了， 嗯、 是同一个意思的词句能够代替。 对， 你看人家唱。就比我们难了， 那当然是。 那刚才人小姑娘唱多好 啊, 您这唱唱唱忘了 啊， 您听着就不舒服了。 那可不是， 特别什么京剧， 嗯， 京剧难 啊， 京剧演员要唱忘了，非死在台上不行。 对，人家四六八句 就是啊， 剩下就是高矮音， 哎， 有折磨。 对， 嗯， 现在演员呢， 嗯， 生活舒适，脑子没有负担， 哎， 没有忘词儿。 对， 在过去头60年我学艺的时候， 嗯， 还真有忘的。 是啊， 那一次我听过一出京剧， 嗯， 失控斩。 哦，石阶亭空城计斩马谡。 对，嗯， 这位演员表演哪位？ 大都督司马懿。 哦，司马懿， 哎， 嗯， 在那个时候这个演员在架子花当中， 嗯， 那是首屈一指。 是啊， 好 好， 演员扮相也好。 嗯， 哎，你看这个， 嗯， 司马懿大都督， 嗯， 戴这盔头就这帽子 啊， 叫大凳， 哎， 在京剧戏班里头， 嗯， 蟒袍玉带， 嗯， 令旗令箭， 嗯， 上来呢， 嗯， 司马懿这个排名唱的叫点将唇， 哦， 一唱是这个味儿， 哎， 杀气冲霄。二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呐摇，要拔， 嗯， 狼烟扫， 真好， 炕子才 不是什么毛病，你是，我说你怎么意思了？你踩炸弹上了？ 人这人感觉他全不懂， 怎么了？ 你没瞧人家这儿这么一晃手吗？ 啊， 这叫透袖，一透袖，那儿有一锣。 好嘛，我以为你踩炸弹呢。 你看， 嗯， 当初编戏的这位文学家 啊， 写的正好。 是啊， 写的这词句就合乎司马懿大都督的身份。 哦， 司马懿，三军司命。 按现在说， 陆海空 总司令， 三军大元帅。 哼， 所以这词句， 嗯， 人家衬托的好。 哦， 煞气冲霄，儿郎虎豹， 啊， 军威好，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 对， 那天这个演员， 嗯， 因为他名气大 啊， 他作品也好，唱得也好。 是啊， 一上场到台口这这么一亮相 啊，哼，碰头彩， 山崩地裂， 你瞧瞧， 这好就跟潮水似的。演员就欢迎这个 啊， 嗯，只要是大家一鼓掌，演员就高兴。 嗯， 这演员想，嗯 嗯， 还得说是我。 哎， 嗯嗯，哎，什么词儿呀？ 啊， 哎，我去的谁呀？ 还好吗？ 他连去的是谁都不知道，他能不给这词儿忘了？ 您瞧瞧， 煞气冲霄，儿郎虎豹，军威好，地动山摇，要把狼烟扫， 嗯， 是由头忘得了。 哎呦，那怎么办呢？ 要搁别的演员，非死在台上不行。 是啊， 这个演员那就真有能耐 啊！ 点将春这个词句忘了， 嗯， 韵没忘。 是啊， 文场锁在那儿一领 啊， 他随着这个锁呢，他往下呼。 哦， 点将春这个韵他没忘啊， 嗯， 哎，他一着急呀，啊。他给他来的时候，走在街上，他见到一切， 嗯， 他冲着观众都唱出来了。 怎么唱的？ 听戏的差点没乐趴下。 真好！ 那天那司马懿是这么唱的， 嗯， 七宝年高，将你冤的笑，磨剪子磨刀，大个儿相啊叫，看见了， 嗯。 三轮车放我跑，他全响起来。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怎么样，磊哥睡醒了吗？ 醒了，醒了，醒了。 啊、真的吗？ 特别醒 了吗？来，各位睡醒了吗？起来动一动。哎，打哈欠这个事儿呢，昨天我刚说过， 是 为了给大脑降温， 更清醒。 哎， 对吧？ 所以如果你再打哈欠，你说，哎，你困了吗？不。我只是给大脑降降温，哎， 这个理由太好了， 对吧？ 嗯， 好，那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说说 在路上啊，这个真的给大脑降降温才能去做的一件事情。 哟，什么事儿呀？ 这个到年底了 啊， 很多网上现在出现了很多啊文章。 怎么 就是教人啊 啊 如何 行善 不，这个不应该年底做的啊，这个应该是全年都做的， 对，天天做啊。天天 我看了高磊的支付宝账单啊，全年没过，没做一点善事啊， 真是啊。 我这个跟行善没关系， 啊、 是这样 啊。 年底了，很多人啊想要跟老板提一下， 干嘛呀？ 说明年啊能不能涨一涨工资？ 哦， 哎， 涨工资这事儿， 哎， 又多不好提呀、啊，我真抹不开面子的。 对，那你就拿这么点拿着吧，嗯，没有，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聊的哈、 嗯， 说如果让你去跟老板提说要加工资，你会怎么提？ 我会怎么提？ 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策略？哎，让老板觉得，哎，该给你加点工资了， 帅总啊， 嗯， 哎，你看啊，这是我给你，哎呀， 啊、 特意买的猪肉干儿、 哎， 可好吃了，哎呦， 哦、 牛肉脯、 哦， 哎呦，可香可香了，你先尝两块，然后这还是我给您准备的绿茶， 哎呦， 可以配上这大铁壶， 看来 是不是啊？ 这个都能买得起这么多东西送礼了，是 不是 发的有点多呀？ 不是这意思、啊、我就仅存的这点积蓄全给您买了点礼物，您要不然看看、嗯、给我涨点工资吧。 仅存的这点都就给我买这点东西，你以为我每年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我不知道吗？就光买这点东西吗？嗯， 也不够我吃我穿，还有我媳妇，还有 猪八戒吧。你孩子成谁呀、啊、 老大。 哎， 球看来是不行了。 哎，其实这个、各位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是 或者方式或者招数，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如果要让你去和领导提加工资的事儿 啊， 你会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京城本周四五级的北风将频频来袭，北京市气象台关注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还有《琅琊榜二》《虎啸龙吟》续集保持爆款水准，但是为什么却少了话题呢？ 曾被吐槽的12306图形验证码超八成已经正式下岗了。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气象台的一些警示啊。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内呢冷空气非常阴晴的光顾京城，四五级北风将会频频来袭。其中这两天有四五级北风，周三有三四级北风，然后呢气温也会随之走低。而最冷的两天是本周三周四，白天最高气温只有0度，夜间最低气温将会达到-9度。 哦、 我的天哪啊！北京市气象台提醒，下周天气寒冷，这个市民取暖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以及一氧化碳中毒。最近流感高发，体弱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地方活动啊。 你说这么冷天干脆别上班了，周三周四在家歇着得了。 哦，这就是你加工资的方式是吗？ 对不起帅总、我又说实话了。哎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 嗯， 安定门地铁站呢将新增建两个出入口。 嗯， 我们从北京市发改委获得消息，地铁安定门站在既有的安定门桥东南、西南更各增设一个。 就这样还要加工资啊？啊？平时有练业务吗？ 这轱辘就卡了啊！ 再来一遍， 安定门桥东南、西南各增设一个出入口。这断句也有点。不对， 你在这儿给我撑时长呢，说的这么慢啊。 那我快点快点哈、预计到了今年，不是明年。 这个收音机前有没有想做播音主持的？好吧，我现在招聘啊。 不是，我这个眼睛怎么了？ 预计到了2019年，没错吧？六月正式投用。 对， 新增的安定门站西南口、东南口通道将从地下纵向穿过二环，分别在安定门桥的西南侧、东南侧开设出口。示意图显示啊，安定门站未来的南侧出口啊，将成儿子的这个儿字形。 儿子的这个儿子的儿字形，你这个到底在说什么？ 不是 儿童的儿字形， 对，我就是 儿子的儿子儿字形。 我一看这字儿，想起我们家儿子，我就绕不过来了，你知道吗？是一左一右的，深入二环辅路的绿荫当中，获得批复。你说我下了节目是不是被开除了？地铁安定门站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两个出入口通道都宽 7.5 米，同步设置上下行电扶梯和楼梯，这方便。项目呢将于近期开工，预计2019年6月建成投入使用。终于说完了。 哎呀，不容易啊。来说一说，目前北京市已经进入了季节性流感的高发季节啊。北京中医医院介绍，此次流感的前驱症状是以发热、恶寒、咽痛为主，就诊症状为发热、咽干、恶寒、咳嗽，这个以及消化道症状等，比如说便秘啊，这个便秘比例啊，比2015年、2016年同期明显增加，呼吸道其他症状不明显，而且多数患者起病之后呢，发热迅速，而且难以退热，发热反复，在疾病的后期，咳嗽会迁延日久，儿童这个流感症状呢，还有一个特点，也就是发热数日，体温退后呢，部分患儿会体温再次上升一到两天，然后再慢慢退去。啊，就会还有个小反潮， 是是是， 据了解，患者呢可以在 反复好吗？还反潮，你看麻雀呢还。 据了解，患者可以在北京中医医院门急诊就医。另外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辨证施治，开具相应的流感配方。同时，专家也强调，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和辨证施治。如果患者出现症状疑似流感，请勿必按照指导意见，就是 你怎么一个字一个？你是被我传染的吗？ 我真的是让你给带的。跟大家说啊，如果患者出现症状的话，如果出现这种疑似流感， 对， 千万不要按照一些某些指导意见盲目的照方抓药。 那当然， 照方抓药，一定要到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辨证用药。 是是是，一天一只鸡熬鸡汤最管用。 嗨、哎，别瞎指挥。 是是是，这我们家自己弄的，您别信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超市的水洗蛋，这是怎么回事呢？眼下超市的水洗蛋颇受欢迎，有的人认为啊，鸡蛋不洗就太脏了，还有人认为呢，鸡蛋洗了之后容易变质。那么鸡蛋到底该不该洗啊？这个蛋鸡产业技术专家还表示，蛋壳看似致密，实则它有很多的透气孔，来方便帮助鸡蛋呼吸。 是 真的， 鸡蛋还呼吸， 我也第一次听说。另外一方面也成了细菌攻击的一个通道，它有孔吗？在气孔的外面呢，有一层胶状的薄膜，把那些个细孔给封闭了。那么清洗之后，如果不做任何处理的话，就会导致这层薄膜被破坏，导致病原微生物通过蛋壳的气孔形成污染，那么鸡蛋内的水分就会流失，鸡蛋就会容易变质。所以啊，咱们并不提倡个人清洗鸡蛋，或者说你洗完了马上吃也行。 你洗鸡蛋吗？ 从来不洗蛋，鸡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就是北京1.2万个公用充电桩完成升级，达到新国标要求。我们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获悉，全市已经对1.2万个社会公用充电桩进行了新国标的升级改造，可以有效避免发生人员触电事故等等。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区内常见的这个拉线充电，市民盼电动车棚尽快推广。近来啊，不少朋友反映电动车充电成了难题，楼内公共区不能停放电动自行车和充电，可以理解，我们也支持，但家里边不能充，拉线到户外它也不行啊。那这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充呢？据消防部门介绍啊，设立电动自行车棚是现阶段解决市民电动车充电的一个好方法。那么这种车棚啊，有效地减少了电动自行车私搭乱接电线， 堵塞消防通道等隐患，从根源上杜绝了火灾的事故。那么对于在建和已经投入使用的住宅区啊，各街乡呢将督促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住宅区管理单位增建电动车棚和集中的充电设施。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咱们说说互动话题，跟老板提工资了。 我没有金银财宝、汽车、洋房，也没有很多 money 存在银行，但是我有爱你的心，好多好多装得满满的，满满一箱。你不要紧张，你听我慢慢讲，只要你在我的身旁，我就是那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吃不到山珍海味，鱼翅鲍鱼，我 吃。哎呀，为了吃到鱼翅鲍鱼，没办法，这个。鱼翅还真是别吃， 不提倡吃啊！ 对对对，这真不能吃啊！ 是，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互动话题吧。当然，我们俩今天的这个状态呢，像 特别好， 还有京兆音啊，这个范子魔草儿也都说了，就是你们俩这状态，妈呀，笑死我了！是你就加工资是没事了啊，就没就是没戏了。来看看大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如果让你去跟老板提说啊，能不能涨点工资啊？ 是啊， 您会怎么个提法？ 对，怎么说这个过程？您可以给我描述一下，或者说您之前曾经经历过，也可以回述一下。 啊、哎，对， 是吧？ 你有没有好的经验？当然，你说过来以后，我们也可以给你点评一下。我们站在老板的角度， 是是是， 对，我们看一看， 我们也可以采纳。 你这么说，我们。我们会不会同意你加工资啊？ 对对对， 来看一下，大尾巴尾巴鱼就说了啊，这个我呢在公司见着领导我就念叨 啊， 一直念叨 啊 啊，给他说烦了就加工资了。是这样，你给他说烦了有两种可能， 对， 一种是加工资，一种是你直接就没工资。 我倾向于后者。 哎，是吧？ 你想想， 一直见了以后，哎，那个，哎，哎呀，高 雷总， 哎，高总 啊，高总， 高总，高总 啊， 您这个加工资吧，啊，有高 那 上高 年底 高 年底 刚上厕所，哎，正在站着呢，哎，你过去，哎，高总，加工资吧， 跟你说年底了吗？ 啊，什么 年底？年底？ 年底 加？年底加？啊，别着急，别着急。 哦，年底加 啊，小帅，你别着急。 哦，这不就年底吗？ 明年年底肯定就烦了，我告诉你， 你老这么念叨他肯定不行。 是， 来看一下 Hope 就说了，我就不跟老板说涨工资的事儿。 哦，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呀。啊，我给自己涨工资的方法就是跳槽。老板不给我涨工资，我自己给我自己涨，这总行了吧？ 他其实就是说，他这种做法呢也有问题，就是怎么他是这样，我不去跟你提。你要我内心觉得少了，我就直接走人。 对，如果你还不给我涨，我肯定就走。 就是，但是有的时候领导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得挺好，是吧？公司老板过得挺好，可能他也想不到你过得不太好。 他无法体察民情，你知道吧？ 没有没有，其实很多很多老板，他除非是那种就真的是特别抠的或者怎么样，其实大部分老板都是知道自己的员工 冷暖的， 是在 哪，对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因为他要通盘考虑，可能想的事情会比较多一些，他要需要你多做一些贡献，对不对？ 当然我觉得吧，还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是起码你得让老板 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问问大家怎么哭。 我就不会哭。 哎，你看，哎呦，你就会嚎，我跟你讲。你哪怕学人周学东说了 啊，说说， 我会直接说，老板明年给我加工资，要不要我辞职？ 你太横了吧。 哎，这种就太横了。老板就你不用等明年，你今年我给你结了啊，赶紧走。是不是？ 是啊，高帅组合还等着呢，上班呢，我告诉你。 好，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学一学如何会哭啊，在老板面前如何去跟老板提我要涨工资。 好 啊，你有什么方法， 欢迎大家发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热点消息， 对对，热点消息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电视剧吧。 嗯， 《琅琊榜二虎啸龙吟》这个续集保持了爆款的水准，但是为什么少了话题呢？ 嗯， 像《军事联盟》的续集《虎啸龙吟》，以及《琅琊榜》的续集《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正在播出。那么这两部剧口碑还可以，但是与第一部大热不同的是啊，他们的续集的数据表现有些落差，是新作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播出方式改编的结果啊？在或者是观众已经审美疲劳不想看了，在网络受众日益强势的今天，那么这些大男主戏要如何打破网络的次元壁，变成真正的合家欢，依然是一个大难题。我们简单来说一说这事儿。 嗯，哎呀，这个影视圈是越来越证明，大 IP 从来就不是绝对利好， 是 续集是更难做。当初《琅琊榜》当时就说要拍续集的时候，就引起关注，但是。续集要依靠全新的演员阵容，全新原创的剧本，再火一把得靠天时地利人和呀。应该说它的制作水平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上。 对对。 哎，但是呢很无奈，观众变了，播出结果就不那么乐观了。再说了，还有许多观众习惯了前面的面貌跟气质。 哦、 其实人有的时候这句哎。好像动物里边也有个叫什么 习惯， 什么鸭群效应，什么羊群效应，就是好像是鸭的呗，鹅的啊，就是他刚一出生看到的第一个人 啊， 第一个东西，他会认为他是这个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 对， 他会一直跟着他， 对， 对 吧？小狗狗也是这样的， 对，所以就像电视剧也一样，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为什么说现在新拍的《西游记》老觉得不好看，是因为。就我们习惯了原来的那群演员他们的形象，就觉得西游记孙悟空就应该那样， 对， 猪八戒就应该那样，你再出现一个别的，我们觉得这就是不好， 看着就不顺眼。 哎、对啊， 哎呀，那其实呢，实际上哈，这个相比都市剧，古装剧没那么通俗， 嗯， 观赏的这个门槛呢，天然要高一些。它要求观众具备一些文学修养，有对历史的了解啊，传递的世界观和现实其实也有出入哈，人物关系也是零零总总的。所以呢，哎呀，总之吧，这些个题材呢就没有赢得太多人的共鸣，而且呢，有一些剧集也是确实缺乏比较强的情节，观众并不那么的感兴趣。 对啊，所以哎呀，不容易啊，现在做。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热点的消息， 好玩的事儿哈。 对，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说，已经受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啊，在那儿正在筹备当中的啊，个人征信业务申请，随着。应该是叫百行还是百行啊？百行征信吧，百行征信的成立， 嗯， 网络借贷等领域将有征信服务统一平台。 哦， 业内认为，不隶属于某一家企业集团的百行征信的组建，将有利于共享个人征信信息，缓解个人征信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问题，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遏制过度多头借贷。诈骗借贷等乱象。 哦，就是说现在以后借贷网络借贷有规范了， 嗯， 有据可依了， 有这样一个不是有这样一个信用 平台了， 就是可以多方共同来查这个平台。 哦、 比如说你高雷啊、有没有违约？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借了几百万？这个地方借了几千亿？ 哦，有有有 借了。对对， 没，你现在就先借五十万就行， 啊、 我还真有点急事儿用、 太少不借。嗯。 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说一说您如果让您去跟自己的老板提加工资，您会怎么提呢？ 您就直接说我没钱不就完了。 我没有钱，我有时间，我没有钱，我有房间，我只要天光阴虚度，我会给你幸福。 来看一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当然也有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这个电视剧啊。我觉得这位朋友哎说的特别好， 是吧？ 安西贝说了啊，《琅琊榜二》啊是好的在明， 哦， 坏的在暗 啊， 就好人在明处啊，他是化解危机的啊。 嗯、 那《琅琊榜》呢是好的在暗， 哦， 坏的在明， 嘿， 是复仇之路的 哦， 所以在根本上就不如一，他看着爽。二呢看着是提心吊胆， 是 你看这好的天天在外面这在明处晃悠着，老有人在后面想要捣鼓他害他， 所以你也不觉得有多危险，对吧？第一步就觉得哎呦险象环生的那种，是吧？ 对啊，好，来看看大家说的这个想要提出来的这个加工资的招都有哪些啊。 来，铁观音说了，你谈加薪呐、啊、得谈的有条件呀。 哦， 你要是这一年你什么都没干，你怎么都没成，没出成果，你怎么好意思跟老板谈呀？ 哦， 那你呀、啊、就跟老板说 啊、哦， 我今年干了啥啥啥，达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成果、 哦、 然后多多多辛苦、 哎、哦， 让老板您看着办呗、 哦、 然后就是不给加薪，那你干脆就直接走人。 他说的这一点啊，前面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嗯、 就是你得先仔细回想一下你这一年到底取得什么成绩， 对，给公司挣了多少钱， 对对对， 是吧？ 你别给公司还赔了好几十个亿，对吧？ 那、 啊、你就跟刘伟，哎，刘导你给我加点钱吧，要不然明年不够扣的。哎，来呀，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说莫妮卡啊，说、嗯、找老板谈心，告诉他、嗯、猎头在找我，某某公司挖我，年薪100万，我去不去呢？给我一个留下来的理由。那个，但是关键是这个事儿得是真的才行。 对， 万一你吹的有点大，老板说哎呀我们这个庙确实太小啊，为了不耽误你的前程去吧。 对，关键就是看你在公司的位置是高是低，是不是非常重要的、 哎、 明白吧？你要不重要也就无所谓。 刚才已经有这么多人出主意了、我觉得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刚才、啊、对，依然静 怎么着， 他说的这个办法呢就不是直接提，他是用方法来让领导或者让老板啊意识到、 哦、 他是这样，他说 怎么着， 我就天天穿的很破烂的衣服、 啊、 在领导面前晃悠，我让您老板啊，我让老板自己都觉得我丢人，所以一说 我得给他涨点工资，买条漂亮的裙子、 哎、我的员工竟然穿成这样啊、哦哦！好，接下来的时间先接到广告。 你也是想法太多了。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0%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令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片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建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乘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建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八大金融好礼。